即系 AKA 退选咁样啦，类似咁样。咁跟住有线，即系我好多新闻，即系记者就去问佢啊，佢即系你见到成个 flow 咧，好似睇紧选战嗰啲，我讲紧睇电视剧、哦，我好似讲紧话，喂，好多阴谋啊，好多黑暗面啊，呢啲人施压啊，成啊咁样，令到一啲人唔想选啊，或者你睇翻成个今年选举呢个咁嘅铺排啦，即系你会见到吓、啊，政府用一啲嘅方法令到有独立香港独立嘅言论嘅人冇得选啊吓、啊，或者系有啲人系冇得投票啊，跟住到而家周先生话要去退选啊咁样，你见到哇好黑暗啊，好核突。其实可能即系往年以前嘅选举都系咁，只不过而家即系譬如资讯发达又好，或者系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得到呢啲资料咧，就你会觉得哇好核突啊！政治真系好丑恶啊，或者成个选举真系好似好多势力去控制住咁样，即系我哋呢啲咩普通市民愚民系唔会洞悉到所有嘢，即系可能吓。你有冇咁嘅感觉啊，唐水？ 我觉得呢件事系好代表到好有代表性嘅。 代表啲咩咧？代表咩？ 代表到就系话，其实你阿周永勤先生咧，佢作为佢出嚟从政啦，其实佢应该系知道而家香港嘅现况系咁样嘅。 嗯，尤其是佢自由党啊，佢应该会知啊。 点解尤其是佢自由党好似咧？ 即系佢喺呢个嗱，佢而家佢自由党，佢究竟系佢类似叫半建制啦。我谂佢自己喺个党本身，佢都会见到好多共产党会施压嘅，但系自由党咧都有啲即系不嬲都有时会扭下计啊吓。你会见到譬如话政改啊，之前啊，或者系之前有啲咩系自由党 say no 啊？睇下三条啊，系咪啊？23条啊，咁样你见到其实佢哋喺呢个漩涡里边，佢应该会睇到好多一啲施压嘅行为啊，或者系一啲喂大陆上面叫你咁做、啊，你要咁做、啊，或者系呢啲乜嘢，但系佢哋又会佢哋有自己嘅考量，佢哋作为一班商家，佢哋都会呢、這个嘢对我哋有冇利先，有冇成，佢哋可以有选择 say no， 即系佢呢个人喺呢个党里边，佢一定会睇唔少呢啲咁样嘅嘢嘅喎，所以佢应该唔会 suppose， 即系佢，我觉得佢应该唔会觉得惊讶有啲咩事发生喺佢自己身上。 系咯，其实唔需要系佢啲人啦，就算我哋普通人见到喺，譬如喺雨伞革命入边发生嘅事，你都知道而家呢个香港嘅状况系点噶啦。当你见到可以差佬系同啲黑社会拍膊头送佢走嘅时候。你見到一個差佬喺街亂咁打人，而仍然係仲未被起訴嘅時候， 仲話可能升埋職添， 仲要升埋職添。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你見到有咁多政府高層有咁多貪污嘅情況出現，係冇事嘅。你見到有啲嗰啲地產商可以搵啲蒙住面嘅人走去趕嗰啲村民走，打佢哋啊，督佢哋走啊，可以完全係冇事，當冇事發生一樣嘅。你係知道香港而家係咁黑暗喎，應該點解你會唔知咧？點解佢會唔知咧？咁佢而家同埋佢嗰個受咗高層次嘅壓力，去跟住爆喊喎，男人老狗，其實呢樣嘢係唔妥當喎。你出得嚟選，你係需要向公眾交代翻，到底係清清楚楚，到底係發生緊啲乜一件啲。一件乜嘢事咯？ 喂，同埋你見到佢，譬如話你如果你有睇佢選舉論壇咧，佢係又係成沓 A4 紙咁樣印曬出嚟，佢係即係拎住照讀嘅，即係你見到係有曬稿，有曬預備，知道今日咧我會喺依度咧就會講依一番嘅言論，咁跟住到鄭松泰講，即係鄭松泰。即係出嚟鬧啊何君堯嘅時候，佢突然間可以好似頭先咁講喺個 background 度爆喊喎，即係你唔會突然間會有個位你預咗有個人會同你伸張正義嘅時候，你會即係你依一幕你要去喊出嚟，佢呢個即係我覺得佢喊依一幕唔可能係做戲囉。 係啊，係囉、啊。所以就話好有代表性嘅就係咩呢，就係話其實香港人一路都係即係明明呢個現況就係咁黑暗，但係佢哋好似冇嘢咁樣喎。

共產黨唔俾佢選 ，OK， 咁佢唔憤氣，佢走出嚟就話：，誒、欸，我要自己做獨立候選人選咁樣，跟住到被勸退嚇、啊，到自己話啊，我都係其實係我好愛民建聯嘅咁樣，即係你見到即係有啲咁嘅小插曲啦。但係你見到即係你見到喺泛民嗰邊嚇、啊，你見到阿戴耀廷想做好多嘅工作嚇、啊，想做統籌嚇、啊，想做即係軍師，想去即係喺泛民都有一套雷動計劃嚇、啊，即係去配票嚇、啊，將最多嘅泛民議員咧去送入議會度。但係見到你又見到即係一團糟，就算一個好標誌性嘅嘢就係話，點解可以喺呢個超級區議會裏面嚇、啊、有五個席位，但係泛民可以派六條團隊出嚟？即係依個係咩一個 concept 咧？即係依個選舉係好亂咯。你再見到新界東點解可以喺20個係得個九個議席裏面有22條名單嘅咧？即係係好唔 logical 嘅一樣嘢。咁你見到嚇、啊、泛民裏面嚇、啊，即係譬如話鬼打鬼嚇、啊，即係你見到啲民主阿姨會嚇揸住。啊即係去揼啲青年新政嘅人咁樣，你見到係即係為到自己嘅利益不擇手段，即係我覺得即係今年其實係一屆好好嘅選舉嘅一屆，就係、是、即係民怨四起，但係就係俾即係俾自己人搞到去亂七八糟咁樣咯。 其實我覺得4年前4年後真係翻天覆地嘅啲四年嗰、那個改變， 係 但係你睇返個陣呢，其實我覺得又未知嘅，都要睇返嗰個結果先知道是龍是蛇呢，都要睇返選舉結果。咁但係四年前呢，你睇到就係、是、你講緊嘅反對派主要都係人民力量啦，咁佢哋仲係 教主率領嘅人民力量。 仲係係啊，教主率領嘅人嚟嘅，同埋最激嘅民主黨啦，都仲如果冇記錯嘅話，咁樣就其實就係黃毓民帶住幾條友去選啫嘛，同埋另外就係比較異軍突起、就係黃宏達咯，即係佢嗰啲票佢自己去鬧翻嚟，你舊東由上屆開始已經係咁啊，同埋佢有好多創新嘅方式去溫佢個選舉，咁係個情況比較簡單啲，咁同埋其實係唔強大嘅，因為你只不過係黃毓民帶住幾條友去選嘅，咁但係今年咧，相反咧，你其實係齊人嘅喎，即係有 full bench 喎，嗱你有教主啦。即係教主佢真係 play 緊個教主嘅 role， 你明唔明啊？ 精神領袖， 真係一個精神領袖。你有國師啦，咁呢個國師真係 play 緊個國師嘅 role， 你知唔知啊？ 即係佢成副呢個嘅論述就係喺國師嚟。 係啦，你有組織啦，你有熱血公民啦，一個相對即係喺 國力好強嘅團隊。 動員能力同埋組織能力同埋比較嚴謹嘅一個組織啦。你有兩個收聽率高嘅網台啦，你賣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啦。本土 你 仲有第二梯隊喎， 係 有港獨派啦，同埋佢相關嘅政黨，所以其實同埋你而家成個年青嘅族群最突顯到出嚟嘅就係大學，佢哋而家係講緊係六成人支持港獨㗎嘛，如果唔知四成定六成人支持港獨係超高㗎嘛，咁佢而家係一個同四年前是完全是兩個世界，應該是而家是 full bench 咁樣去做的呢件事。咁但係我諗有一個感覺呢，就係話即係舊嘅嘢真係崩潰緊囉。即係你睇咗泛民啊，點解嗰啲泛民啊依要咁樣去鬧啲妹妹仔呢，咁樣去針對妹妹仔呢，咁樣另外咁但係新嘅政黨又有一大部分是唔成熟嘅。 唔成才。未成氣候啊，只可以咁講。 係啊，未成氣候嘅。 係。 除咗葉普成囉。 係。

要解釋幾耐？ 係就咁制憲都有排講啦。 制憲兩字都有排講啦。五區公投投完一次到而家都唔知係乜春啦。到而家都要有再講多次，講多次都仲唔明㗎，知唔知嗰樣嘢到底選人定選咩啫？點啫？咁選咗出嚟投咗之後有冇法律效力嘅？有冇用嘅先？政府承唔承認嘅先？即係嗰啲問題咧，嗰啲咁嘅問題咧。咁但係你話你而家你阿 Sir 你話而家好多平讀過嗰啲就抹黑，嘗試抹黑二脫啦，或者係話佢哋係爛仔嗰啲啦，係咪？係咪啲咁情況？ 係即係嗱，我諗之前我諗聽眾好多都會知道就係話，即係尤其是九西依個論壇，即係譬如話人社吓嘅支持者嚟十丁友同埋花生台嘅人嚟搞事啊，咁样或者去围一啲即係围郁文啊，或者围郁文团队啊，咁样佢形成一样嘢，佢其实我觉得其中一样嘅原因就係佢想吓、即係摇动下黄郁文嘅士气啊，咁样啦，喺佢选个论坛之前。但我觉得最重要嘅嘢唔係咁样，我觉得佢最想做出嘅嘢就係话佢要营造佢同读果同苹果日报想營造一個形象出嚟，就係話依班人係爛仔，依班人係黑社會，依班人係為人講粗口啊，咩咩咩嗰啲咁樣嘅形象出嚟咯。即係佢想喺依一個臨選舉之前一個禮拜做出依個形象。咁你知其實之前都講過就係話選舉就係做形象，就係 sell image 啊嘛。即係你如果喺佢就係想可能喺依一段時候就令到嗱你咧葉普成依班咧，你唔好以為佢好多輪上成咁樣，其實係依班成班黑社會爛仔嚟嘅咁樣。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可能會做出依個咩嘅形象出嚟咯。 佢哋葉普成唔係政客，俾人抹黑為爛仔，佢哋唔係政客，佢哋係咩人咧？到底係班咩人？ 嗯。 即係入邊點解咁戇居會攞住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八個字去選嘅呢？咁一係佢哋係蠢人，即係低人嘅。咁但係喂大佬，咁如果嗰條友可以寫得出城邦論嘅，佢都係蠢人嘅，咁我咪白痴？ 喂，唔係城邦論啦，城邦論、唯民論嚇，跟住仲要係自己仲一個人搞出嚟喎，成個論述。 咪咯，如果一个一代名嘴，一个人一单手可以反转个立法会，嗰条友系蠢人嘅，咁我系白痴。如果嗰条友可以搞得出个成个热血时报、热血公民嘅，嗰条友系蠢人嘅，咁我系白痴。咁到底嗰几条友系咩啫？嗰条友唔系政客，佢哋咧其实系一啲即系西方冇嘅嘢嚟嘅，嗰啲咧叫士人。中國咩叫士人呢？你翻書仔唔使講，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如道遠，嗰啲叫士人，即係根本就係一種 講廣東話得唔得 啊？ 唔係，因為咩係士人呢？你講完之後我都係唔知咩士人，我啲鬼仔我唔明啊。 乜士人咪就係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如道遠嗰啲士人咯，即係儒家，即係喺個中國人。即是中國的在一個華夏的。 他們做什麼是士人？參政還是參謀？ 知識分子是啦，參政的知識分子這樣類似是。 但 是。我知不知道你說都不明白，頂你了真 的。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士人來的。 第一次聽咋。 不是你不是認真唐嫂，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士人其實是什麼意思？即是其實他們做什麼的呢？即是為什麼外國是沒有這一樣東西呢？ 咪你外國你一係你咪有譬如有啲公共知識分子啊，或者你係有即係外國你係唔會將呢樣嘢撈埋㗎嘛，你中國人係有讀書人參政。 係、哦、明白。 政嘅傳統㗎嘛，咁士人就是一樣咁樣嘅嘢囉。 係即係你真係你係譬如話你意思係咪真係話喺外國裏面真係冇一個讀書人去參政呢樣嘢囉。 即係唔係 exactly 相同嘅兩樣嘢。是另一樣嘢嚟㗎。 我咁阿皇上佢之前佢喺佢嘅節目都佢講過，佢呢個成個 package， 喂真係有今生冇來世㗎喎。即係你會見到譬如話有佢一個論述，有陳雲嘅論述，有教主作為精神領袖。 吓、啊，你勇武嘅佢，你有，譬如话热血公民 ，OK， 譬如话佢团队，佢或者佢会或者有譬如话有后生嘅，佢有啊四眼咁样，跟住。佢有靚仔教師，即係一個好 presentable 嘅，佢有鄭松泰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咁嘅 package 係有亦都有兩個網台，亦都有一份報紙咁樣，喂，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package 我唔相信仲可以喺下一屆再會揾到呢一樣嘢囉咁樣，咁呢個係即係譬如我哋喺澳洲方面嘅睇法啦咁樣。咁喂，阿肥仔，你啱啱喺香港入翻嚟啦，喂，咁点啊？你今日有冇去造势大会啊？ 我今日有啲嘢搞去今日哦，但系咧，其实都呢一排啦，都留意紧，其实即系无论系高登，无论系 Facebook 又好，无论系民调方面又好，其实你会见到今次呢个选举咧，其实系真系好紧咯，成件事系即系。去到最尾可能赢输真係争好少好少，但係到而家今日都传出咗一啲啦，就係话即係唔係传出係教主自己讲嘅，其实係即係讲緊梁天琦嘅。咁係啦，咁嗰單嘢其实我即係由教主自己口中讲出，其实我有少愕然嘅，但係我明白囉，即係因为当中佢讲到嘅係新东补选之后啦，咁或者应该係话当本文前去帮清政去助选嘅时候，咁教主约咗梁天琦俾咗黄腿去食饭，咁跟住佢就话啊有冇可能可以帮到四眼喺港岛区助选，即系帮手咁样。 系因为港岛区冇青年新政啊嘛， 港岛区系唯一嘅本土派啊嘛，冇青年新政啊嘛。 嗯。 咁当时梁天琦同黄腿啊冇回应到。 嗯， 而直到今日当中发生过嘅好，当中即系呢段时间啦，系发生过好多事啦，亦都同一时间嘅系今日教主终于都佢都顶唔住啦，佢都闹啦，今日系即系同过去一动冇分别咯，其实咁样今日成而家成件事系即系好似教主又俾人出卖咁样咯。 喂，即係我諗咁樣，即係譬如話喺我喺呢一段，譬如話最後直路啦，剩返十日唔夠呢段呢個時候，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岔出嚟呢，我覺得對士氣係會有一定影響嘅。即係但係我唔係好知道啦，即係我哋識我哋喺澳洲呢啲即係知條鐵咩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哋喺呢度睇就會覺得啊好憂心啊，或者係覺得哎呀好似好多隱憂咁樣，會唔會去返上年嘅覆轍，即係上一屆覆轍呢咁樣。咁你見到民調，即係你見到每日即係雖然你知大家都知可升可跌嘅時候，但係次次都係彈出彈入彈出彈入咁樣。即係又再加上你啲民調而家譬如話即係而家 now 又決定唔擺民調啦，吓有線又唔播民調啦咁樣，即係搞到成盤嘢爛曬嘅時候，真係再加上選舉，剛才我哋即係我同唐水講過，譬如話即係今年嘅選舉氣氛特別差嘅時候，其實有好多陰霾囉，即係我知道葉普城呢一個 package 係好正，或者係你見到好多譬如選舉論壇都有好多好出色嘅表現，咁但係你有咁多陰霾嘅時候就即係真係即係今次大家真係要出盡奶力先至得囉。 是的，尤其是即係其實最擔心我自己啊，最擔心嘅係九龍東自己嘅本身。即係雖然大亨佢今次得票嘅一定多過上年即係多上屆㗎啦。但問題嘅隱憂嘅就係九龍東依然都係得五席呢，咁你佢今次係同緊謝偉俊同緊黃國健去爭。而 後面有雙淡喺度搞你。 咪喺個後前面公園後面人放你箭。佢點頂啫，次次選舉論壇一次有一個係唔知有線唔知係咪有線嘅，就係當阿黃楊達佢開聲講嘢嘅時候，佢係無論係快必譚香文甚至有一啲獨立候選人，佢即係嗰獨立候選人分咗個民調得零嘅，係圍攻啊黃楊達囉。

甚至公民党嘅陈淑庄啦，跟住到后期嘅怪必都讲啦，长毛都讲啦。 喂，但系我想讲咧，冇人会理噶，冇人知噶，冇人觉得噶。啊，佢哋都好啊，而家佢哋有咁嘅论述啱啊，我哋就投佢入去啦咁样。咁但系你见到，譬如话，即系我谂我最猛嘅就系我当我见到民调嘅时候咧，当你见到小丽老师都可以高过黄毓民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究竟发生紧咩嘢事啊？呢个社会 黐乸事咧，跟风转大嘅。但问题佢哋信唔过啊嘛。即系佢哋你三头党咁样，你入到去又会做啲咩出嚟呢？又会做啲咩测试出嚟？佢嘅投票窗会系变成点呢？即系完全系信唔过呢样先系大问题嘛。所以一定只可以选住普城嘛。 而家其实就算话本土派，即系本土派里面，佢里面都有一啲嘅分歧㗎，譬如话叶普城团队同埋清正咁样，即系佢哋呢个咩 All in Hong Kong 咁嘅联盟， 系咪本土派我都有啲怀疑，不过继续啊。 佢哋即系正如阿郭思陈云嘅讲法，系新泛民嚟嘅啫嘛。其实佢哋根本佢哋，你唔好讲边个，讲陈泽涛，由始至终佢都唔系主张港独噶，佢只不过忽然讲忽然独立啫嘛。而家佢系 你即系听到教主佢之前嘅。即集數佢都有啲透露，開始對依樣嘢不滿。咁佢之前講過佢唔講嘅，但係慢慢逼下就即係滲咗啲佢自己嘅睇法出嚟啦。即係譬如話清正係投機派啊、成啊咁樣。你睇翻即係你聽翻阿神區啊，咁你都見到其實好多人對清正係失望嘅咁樣。但係冇辦法啦，而家去到最尾就係希望本土派嘅光譜可以入到去議會裏面咯，即係大各自努力咁樣咯。 其實由一開始講過。教主已經講 N 咁多次就話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係成個葉普城嘅團隊聯盟裏面已經仲係忍㗎啦。每日嘅抹黑佢哋 KO 清正嗰班 KOL， 我想講。 喂，其實咩鬼嘅係 KOL？ 因為我都唔好知。 Key Opinion Leader 意見領袖啊。 OK。 係啦，呢一班人每日潑污水喺度分化，我想講係忍，係個個都忍緊其實。一選舉完之後先同佢計，但係真係好離譜囉。 又係嗰啲特別字句呢，咩嘢叫做選舉完之後先計呢？ 即係我哋而家全部我忍力唔開你拖，但係你有限度囉。我想講你日日咁樣對話，即係佢有啲人白痴到，有啲打手喺高登上面甚至話啊投俾小野老師啦，投俾朱海迪啦，甚至乎話羅冠聰幾好啊，我頂你個肺啊，你唔係啊，你個煩啊。 係。喂，咁你有冇落街站啊？你有冇做街站啊？而家 我有啊。 咁點啊，你喺街站嘅有冇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覺得即係譬如話葉普城喺呢個嘅地區當中，即係受唔受歡迎，或者係多唔多支持？ 咁當然即係喺一班，即係睇年齡。 你邊區？你邊區？係咪港島區？ 我係新界西嘅。 新界西 ,OK, 明白。 新界西是熱狗的發源地，啲人啲手足的發源地，好多人。即係如果從年齡層去分嘅話呢，其實後生嗰輩呢多數都係熱狗嚟嘅，即係熱普城支持者嚟嘅，有啲啦係清正啦，黃俊傑啦，咁即係如果當我做街站嗰陣時候，即係當然亦都會有啲人去，即係有啲五毛啊，或者有啲即係而家仲用藍絲嗰度勾，但係有啲即係類似咁嘅人去挑下你機呀，咁但係實有人咁㗎啦，咁你咪當咪講佢多謝支持或者多謝你咁樣，有佢走佢算囉咁樣。咁但係我哋開街站咁有時一直返呢無啦，即係明明個人喺度喎，但係食環會照收你直返，因為佢話你唔喺度。不過講到尾最緊要人多，我覺得，尤其是而家你見到新西咁樣，阿周永勤咁樣嘅時候，尤其是播出嗰條聲帶裏面有鄭松泰個名嘅，咁我又覺得真係要人㗎啦，要繼續衝，即係冇得退縮嘅，其實呢個時候。 嗱咁啦，其實都去到節目嘅尾聲㗎啦，咁我都想講返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之前嗰幾集都想講㗎啦，咁喺譬如可能喺聖探討裏面講，但係唔緊要啦，而家時間短啲。

葉寶城嘅畫，大家有一條指清晰嘅路去行，往後嗰四年，會香港會點走？如果葉寶城係不能當選嘅話，將會係一片混沌，唔知道有咩事會發生。即使我再想補翻咧，即使葉寶城當選，條路仍然都會係困難重重，但係起碼有一個方向去行。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睇到舊嘅係必然崩潰，泛民係必然崩潰，冇嘢代替到佢。即係而家係冇一個新嘅政治力量可以同共產黨或者係建制派去抗衡。喺咁嘅情況之下，新嘅港獨派或者係年輕嘅政黨未成氣候。我頭先講咗葉普成唔係一班政客，但係梁天琦就係一班政客。雖然我咁講係一個貶義，即係我冇政治潔癖㗎，我 OK 㗎，對於政客。四年之後，這個分叉路大家就係要選擇諗清楚點樣去做囉，係一個重要嘅選舉今次。 咁係啦，咁我諗我哋今集之後，我到我哋再錄下一集嘅時候，這個選舉結果已經出現咗啦咁樣。咁即係衷心希望葉寶城今屆真係可以即係五區當選啦咁樣。咁我知道肥仔會繼續去開街站嘅 ,ok, 咁繼續努力啦，即係但係都注意自己個人安全為上， 一定會啦。同埋都即係節目完結之前都我想講返，即係每一區我哋葉寶城嘅候選人佢哋咁樣，大家可以支持佢哋啦。咁喺港島嘅有七號鄭錦滿，喺新界西嘅有五號鄭松泰，新界東嘅四號陳雲根，九龙东嘅十号黄杨达，九龙西系七号黄毓民。咁嗱，大家无论系你哋喺香港或者喺澳洲都好，我希望即系如果喺澳洲嘅，希望你都帮帮手啦。即系睇下要打俾你啲朋友又好，系一票一票咁样拉翻嚟。 嗯， 今场我哋系会赢噶，我哋赢到噶。但系需要大家。是一齊去打呢場仗，要贏呢場仗囉。 好啦，唉，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啦，睇下點啦。OK, 拜拜。 拜拜。 拜拜。